ChinesePod.com。 听说你在一个儿童自闭症治疗中心做义工，难道只有孩子才会得自闭症吗？ 不是这么说的，自闭症之所以经常和儿童联系在一起，是因为它是一种发育障碍性疾病，而且通常在3岁之前显现。 病因是什么？患者为什么会完全封闭自己，不愿意和外界接触呢？ 其实医学界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，它是多种生物学原因引起的广泛性发育障碍。患者封闭自己是因为行为和语言发育落后，形成了交流障碍。很多患者的兴趣和动作刻板重复，经常对外界有奇特的反应。 他们内心深处是不是觉得很孤独？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我读过一些患者的自述，说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是局外人，由于沟通障碍，他们无法融入周围的环境，也没办法了解社会的特性，而且很难信赖周围的人，周围的人又很难理解自闭症患者，这就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自闭症患者因此常常会觉得忧虑和害怕，产生很深的疏离感， 不能跟人交流，这多悲哀啊。这种病治得好吗？ 目前还没有完全治愈的方法，可是早期发现和早期干预治疗是非常关键的，因为大脑在发育的早期具有较大的可塑性。 现在都有哪些治疗方法呢？ 最重要的是教育和行为治疗，培养患者与人交往的方式和技巧，减少异常行为，增强与周围环境的配合能力。不过，由于每个患者的情况不同，因此需要根据个人情况设计针对性的治疗，当然还有相应的药物治疗，这些方法起到的效果各不相同，所以最好配合起来使用。 那么在培养患者与人交往的过程中，需不需要父母和家人的支持呢？ 当然要，而且还是必不可少的。你想啊，他们是与患者最亲近的人，患者自然对他们有一种信赖感，有他们的支持，治疗过程会顺利很多。但毕竟这是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，来自社会大众的理解和关心对患者来说也很重要。好在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治疗中心，我做义工的地方就是前不久成立的。另外在网络上也有很多相关的网站和论坛。 今天听你这么一说，真是受益匪浅啊。不过我觉得大多数人对自闭症的认识还是很浅，比如我听你说之前对这个一无所知，所以我想让人们多了解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挺重要的，真希望自己能够多了解一点，这样就能为社会多尽一份力了。 看来我今天没有白宣传啊，又找到了一个知音。既然你有这份心，就跟我一起去做义工吧。